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后来天还没亮，我就跑去丞相寝宫为八百部落族人请命。丞相很不高兴，责难余山和端部落族人桀骜不驯，又说我好好和一江一处玩耍便好，此事不当我管。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了，一下子跪倒在地上请丞相给我降令。从此之后，余山和端部落的兵丁由我掌管，倘若再生事端，愿意一身领受大弊之刑。丞相呆住了，他想了很久很久，说我不能领兵。我一再坚持，他去找西伯侯商量，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回来时居然同意了。但是他说我的兵权只限于余山和端部落，我不能从其他部落征兵。后来百合部落也加进来，但百合部落太小了，丞相也就没说什么。再后来，端木翠泪水渐渐滑落，就一路领兵不断征战。我很怕打败仗，因为一旦战败，我就害怕丞相质疑我不能领兵，害怕他拿走我的兵权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即便是打了胜仗，丞相也不见得高兴。杨戬同我说，丞相不高兴是怕余山和端部落势力不断做大，不让人打败又不让人打胜，展昭这仗要怎么打？他控制不住，伏在展昭怀中痛哭出声。 难怪不让我打重城，要把我吊在安邑。就算我势力做大，我也不会同上父为难，为什么一直防我？姜子牙，你个小气鬼，后世还一直尊你太公望，招练武成王，只有我知道你是个小气鬼。 后世， 展昭心中巨震，不及细想，瞬间坐直身子，低头看向端木翠。他眼中一抹极熟悉的星耀光芒瞬间即逝，展昭脱口而出： 端木。 端木翠全身一震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散乱，继而清明如初。他下意识坐直身子，伸手去扶额头，眉心微微蹙起。 刚才说到， 他抿了抿嘴唇，似是勉力思索。 值此乱世，萧者活，杨高死。 展昭，你心地很好，我希望你能秉持这份坦诚和善良，不要想着什么建功立业，搅到这一片腥风血雨中，迷失自己的本性。顿了一顿，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阿弥带走吧，他如果还这样的话，我未必保得了他第二次了。展昭没有说话，他根本就没有听清端木翠说什么。展昭脑子里嗡嗡的，只想着一件事，刚才端木翠来过，这一日再无他话。阿弥得了端木翠的默许，请展昭暂留端木营军帐之中。小小一方军帐收拾得整洁素雅，足见阿弥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阿弥的军帐离得不远，晚膳时展昭过去看齐木一罗，他痛哭之后仍是一番痴痴傻傻的样子，只是在看见展昭时眸中微露出一丝火气。女士正在为他粥饭，阿弥斜倚床上绣花， 秀眉微锁，右手捏一枚古针，左手指腹轻轻摩挲脖上绣样，眼角余光瞥到展昭进来，眼上眉角尽是笑意。 展大哥。 展昭微笑低头看阿弥的绣样，虽说绣花起自于顺，但及至商周仍然没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。阿弥的绣法并不繁复，胜在式样质朴可人，用针倒也精细。展昭忽然想起日间端木翠的话来，心中一动。 阿弥姑娘，你平日里都在忙些什么？ 阿弥不疑有他，想了想道， 自然是料理将军的日常起居，闲时也练刀演武，看看操练什么的。 闲时？ 展昭叹气， 阿弥这个偏将果然做得轻松，难怪他敢从高伯简的帐中拿人，不知者无畏罢了。 隔了一会儿，两人目光似乎同时落到齐木一罗身上，阿弥忐忑道， 展大哥，你日间同将军说了什么？将军有提过会儿把齐木姑娘送走吗？ 按说他跟齐木一罗也无甚交情，但是情之所切，爱屋及乌，既然展昭挂在心上，他也便一同关心起来，即便有小小瞎醋也抛在脑后不想。展昭摇头， 将军没有多说，但是他既然要给高伯简一个交代，想必心中已有打算。 什么打算？展昭心中确实没把握端木翠会不会把齐木一罗给送出去，念及至此，面色难免暗淡。阿弥咬了咬嘴唇，想了很久，忽然下了决心。 展大哥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晚间再同姑娘说说，劝劝她。 展昭心中一怔，忍不住抬起头来，认真地看着阿弥。 他白天才被端木翠厉声训斥，已经忘在脑后了吗？居然还要再去说说，只是为了让我不要着急。他这是何苦啊？ 对阿弥的心意，展昭隐有所察，他自忖绝难接受，但没法不感动。 阿弥，不要去说了，再惹得将军生气，对你也不好。 阿弥低下头去不说话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心里正极细巧轻微地开出一朵花来。 展大哥是在关心我，就算因此被姑娘再骂两句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 没有人注意到，齐木一罗死气沉沉的眼眸中忽然掠过一丝狠厉。阿弥虽然打定了主意去跟端木翠说说，但是事不从人愿，当夜端木翠睡得很早，他在帐外站了半天，只得讷讷回返，也没什么关系，明日再讲也不迟。回帐时，齐木一罗已经睡下，阿弥想起他的遭遇，心中好生难过，将自己的狐裘氅轻轻盖在他身上，这才睡下。转瞬夜已过半，帐中一片沉寂无声，齐木一罗忽然翻身坐起，黑暗之中眼眸亮得吓人，他动作极轻地起身，屏息走到帐帘旁，悄悄解开帐帘与帐篷的上下结扣，将帐帘微微掀开一道缝，冷风顺着缝隙直扑而来，他不觉打了个寒战，但身子没有挪动分毫，眼睛微微眯起，死死盯住不远处一方最大的军帐，主帐。军帐门口两个持戟的兵卫肃立如雕像般不动，不多时又有一队夜巡的持戈兵卫经过，帐前戈架上浸了油脂的蒿草火把燃得正旺，跃动不定的橘色火焰直直映入他的眼眸，将他眸中怒火扇得更旺。齐木典临死前的话言犹在耳， 设法迁回家中大宅，如此这般。 端木翠这一晚睡得极不踏实，几乎是一合眼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走一条向下的甬道，层层阶梯一级又一级，入口处原本方圆数丈，走到底时抬头一看，只碗口大小，有刺目天光直直透入，他忍不住抬手遮住，脚下是一个泥潭，泥浆翻滚，汩汩泡翻，潭中央立着两人， 其中一人浑身泥浆，颅上只余两眼一口三个深洞。至于另一人，端木翠愣愣地看着他，他居然醒了。对方一身淡紫色衫子，罩青罗纱，一手捏着发梢，歪着头看他，眸中笑意愈显，忽然向旁边那人笑道： 不错，我那时就是这样的。 那人毕恭毕敬，丝毫不见仙时倨傲之态。 上仙所言极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